可以慢慢的忘 上上上用灯笼高高照，每个人的

还想再说的就别再浪费了，已经没什么不同，不想再找寻出口，流星划过我们曾看过的夜， 转圈子别走，换杯肉丝手，尽量别张口，满足狼的胃口，但怂恿的烫了手，等看懂的还我自由。 迎春花，谁人不爱她，好一朵迎春花，迎来大地秀彩霞，插起那迎春花，芬芳过世家，插起那迎春花，人人齐共欢乐下。